北京时间中午的1:04，在环球旅行家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刘继军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旅游天气预报。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时段的旅游天气状况。 好的，咱们先说说北京吧。北京今天上午10点之前呢，在海淀丰台、石景山、门头沟、房山这边雨下的比较大。石景山呢，有的地方达到了100多毫米，已经到了大暴雨的级别。不过呢，大部分地方，只是雨强大一些。比如说在海淀吧，就说早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下了将近30毫米，这雨强比较大。但是随着这个系统的这个移动，那么现在呢，大部分地方已经没有降雨了，而且呢，云层在变薄。光照呢也会越来越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气温将会的这个快速上升，预计今天最高气温在31.2度，虽然气温并不是很高，但是呢空气湿度比较大，闷热感还是比较强的，所以户外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下午呢大部分地方不会有太明显的降雨，只是个别地方出现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对大家的出行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到了今天夜间呢，基本上天气就转多云了。这个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3度左右，这个气温呢应该说是比较凉爽的，比较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或晨练。这是北京的天气。那么作为亚洲呢，现在就是有那么几个重点，一个呢就是日本和韩国始终维持这个高温天气，因为它这个副高比常年偏北也偏强，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高温热浪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在东南亚呢，是未来季风和庞大的高压西边，这个偏南风在中南半岛形成对峙，所以呢，越南、老挝北部啊，或者是这个缅甸，这一块呢，多地要持降水要继续持续，而且呢，有些地方还比较大，尤其是出现雷阵雨的时候，雨强也比较大，生活呢，很容易造成这个地质灾害。这是这个亚洲天气。那么作为欧美来讲呢，总体天气还是不错的，没有大范围的强降水。比如说欧洲吧，明后两天，巴格干半岛、中欧东部、东欧的西部这一带呢，降水是持续的，但是雨量都不是很大，主要是以小雨量级为主，有些时候呢还会伴一些雷电。因为这个雨不大，湿度比较大，在这里呢，有一些闷热。那么受东移的地质系统影响呢，明后两天西欧、中国北部、北欧的南部这一轮的降水呢，将向东发展，也是以小到中雨为主。法国一带呢，主要是这个要防止一下强对流天气，因为强对流的话呢，会造成短时强降水，而且呢，还会造成其他的这个天气，所以这一点呢，要是特别注意防范。那么在美洲呢，是明后两天，美国的降水主要集中在中部平原以及这个美国的东海岸一带，降水强度不强，也是以小到中雨这个量级为主，部分地区呢，会出现一些强对流天气，这也需要大家关注的。那么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明后两天，美国的中西部地区以及周边地区，将会维持清凉的状态，最高气温也就是25度左右。不过呢，在美国西部等地呢，这些地方还是维持这个炎热的天气，所以去美洲的朋友，通常情况下，还是不错的天气，整体来讲，挺好，适宜大家去那个地方旅游。主持人， 好的，刘老师，最后再多问一句，因为前段时间北京的降雨比较多，然后北京的周边的山区，包括很多景点都是处于临时关闭的状态。那您觉得像最近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选择去京郊游玩吗？ 我个人感觉，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地质灾害警报还没有解除，因为长时间下雨，而且雨量都比较大，山体呢有些地方是比较松软的，而且比较湿滑，在这种情况下，建议 不要去山区去游玩。这样的话呢，有下雨啊，虽然雨现在不下了，气温升高了，但是这些次生灾害还是存在的，所以呢，不建议大家到山区去游玩。 好的，谢谢刘老师，让我们下一个时段再见。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至旅行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北京时间在中午的1:12，环球旅行家到了周五周末任你游的环节。各位好，我是袁一。我们在刚刚节目开始之前的天气预报连线的时候呢，也问了一下我们的气象专家，到底最近随着前段时间这么频繁的下雨之后，各位很久没有去的京郊是不是已经可以安全的抵达了。那当然，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也告诉我们，提示我们说，因为地质灾害的预警还没有完全的解除，所以还是要提示大家，最好是不要选择在这两天就着急的去到京郊。不过我们今天呢，可以在这里先带领大家去到很久没去的京郊，先规划一下我们的线路。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西南那一片的门头沟区的两位嘉宾，我们来欢迎一下来自门头沟区清水镇的副镇长子婷，还有旅游委的科员戴南，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这是子婷的声音哈，然后男生是戴南的声音，两位来自门头沟区。门头沟区这个区其实说起来大家都还挺熟悉的，但是说到清水镇可能就没有那么熟悉了。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所在的那个镇子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大概地理位置啊，环境啊，一些特点好不好？ 清水镇呢是地处这个门头沟区的最西部。然后门头沟区呢大家都知道是咱们北京市的最西南边。然后呢它的面积是339平方公里，基本的这个海拔大概是从500多米到这个咱们我们那儿有北京市的这个最高峰灵山。然后海拔是2303米。 灵山景区就在你们镇子里。 对对，所以说这个海拔的落差也是比较大的。 这是你们镇的一个特点，首先是在最西边。 对。 离应该是北京的最西边了， 对对，就是马上就要到河北省了 啊。那我们来解答一下刚刚开场的时候我说的那个问题哈。因为你们今天是从清水镇 赶过来的吗？ 嗯、对， 你们自己觉得作为这个京郊的这个生活的人、嗯，你觉得最近过去安全吗？要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吗？ 嗯，其实我觉得最近，因为我们是在那工作嘛，其实就还好，因为不管下不下雨，其实我们都要需要在镇里坚守， 风雨无阻。 对，但是呢，就是说还是提醒广大游客，在这个如果是气象台有这种就是蓝色预警的这种情况下，还是蓝色及以上预警的情况下，还是不要到这个京郊来，就是为了安全的考虑嘛。但是我们可以随时关注一下这个预警的信息，假如说解除了蓝色预警的话，然后还是可以到咱们山区游玩，包括咱们也可以提前就是跟咱们要预定的这种民宿户然后联系一下，看一下当地的这种天气情况、 嗯、 然后确定比较安全了之后，然后再去前往 再出发、 啊、对、 嗯、你刚才说这个提前要这个了解一下发布的最新消息。 对， 那你们今天来的时候是采用了什么交通工具过来的呢？ 我们今天是那个就是先是自驾，然后坐地铁过来的、 嗯、啊。地铁是你们开车到哪儿？然后 就是那个苹果园地铁站。 哦，嗯、开到了一号线最西边。 对对、嗯，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到你们清水镇的话，也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逆向行驶。不是逆向出发。 就是说，咱们到清水镇的话，就是公交线路是那个在苹果园地铁站，然后它有一个892路公交线路、 嗯、 然后这892路公交线路通往门头沟区就是山区的基本上各个镇吧，然后最远的就是到我们清水镇，然后它可能需要在斋堂的这个公交站进行一下换乘、 嗯、 因为我们山区有很多条沟域，然后每条沟域的它都有分的这种支线，所以说可以先从苹果园地铁站坐公交车到斋堂的这种换乘站，然后再换乘去往你所要需要去的这个村子的这个公交车。 单程大概需要花多长时间？ 嗯，公交车的话是比较慢的，大概需要两个多小时。 嗯， 如果自驾的话，就是从苹果园地铁站出发，基本上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吧，看这个驾车技术。 嗯，明白。这是刚才说了一些天气和交通的一些提示哈。嗯，那我们就要来说一说去到门头沟的清水镇，因为门头沟区也有很多村落嘛， 嗯、 有很多镇子、 嗯。 你们清水镇在门头沟区大概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风格？ 什么？我们清水镇它的这个资源相当的丰富。您、 嗯、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这种红色资源，比如说，我们有这个黄安陀村的这个毛主席题词纪念馆，因为毛，我们那个黄安陀村，它在1955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发展的一个13年的规划，然后当时也是得到了毛主席的这种批示， 嗯、 说这个发展规划做得非常好， 嗯、 所以说咱们这儿有这个毛主席批示的这个纪念馆，然后还有咱们以前有这个邓宋支队，就是在杜家庄村有这个邓宋支队的会师的这个旧址。 嗯， 然后邓宋支队就是这个邓伦和这个宋时轮、 嗯、 啊，这个两个就是将军吧，他们的会师的这个旧址。 嗯， 然后其次我们还有这个塔河村的这个挺进军司令部旧址、 嗯、 等等一些红色资源，这是红色方面的。然后我们还有很多这个古村落文化、 嗯、 比如说我们有两个市级的古村落，严家台村和这个张家庄村。然后呢，我们还有很多这种比如说长城文化，就是像我们有在洪水口村和小龙门村有这个明代的这种长城遗址，然后是沿字的这种12、13、14号这个堤台。 嗯 嗯， 所以说其实文化积淀包括自然的景观方面都还是挺丰富的。 对，然后我们还有这个白花山景区以及灵山景区、 嗯、 这些都是这个有这个华北百草园之称的。 这两个名字是大家这个非常熟悉的。 嗯， 然后可能热爱自然环境的，然后包括爱拍照的朋友都会去到百花山和灵山景区。 嗯， 那我们稍事休息，在30秒广告之后呢，赶紧回来听子婷还有蛋南还没有出声哈，除了自我介绍以外，一会儿好好跟我们讲一讲，刚刚只是大概介绍了一下清水镇位于门头沟村的最西边，也说了一下大概的一个情况。那具体如果大家想要规划一下去到门头沟那个方向怎么玩，穿一个什么样的线路、嗯、我们稍后来请子婷和蛋南来给我们好好的分享一下，30秒之后马上回来。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 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环球旅行家的周末任你游，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我们刚刚请到两位嘉宾，给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位于门头沟区的清水镇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其中讲到了应该是最出名的，也是大家最熟悉的百花山和灵山这两个景区。我觉得今天不从这两个大家最熟悉的开始讲起了，先说一些大家可能不太清楚的。听说你们那边民俗村民俗旅游这一块发展的特别好。其实现在大家去到京郊也都希望不像以前说可能当天往返呢、或者说就是凑合住一晚、其实现在大家对于这种民俗旅游的体验的要求还是挺高的，能跟我们先从民俗旅游这一块介绍一下吗？ 好的，就是那个民俗旅游其实在清水镇起步也算比较早了，因为、就是灵山景区开发的比较早嘛，所以说民俗旅游呢这块呢我们清水镇也是算起步比较早的、然后我们比较那个现在发展的比较好的这个民俗旅游村就是我们的这个洪水口村，然后它也是被评为咱们全国的这个最美乡村 然后现在也是咱们市级的这个五星级民俗村啊。洪水口村呢，它从这个2015年进行了这个选村改造以后，就是现在整个的房屋的建筑都是统一风格统一设计，然后呢也是家家就是基本都有这种原来叫农家乐，我觉得现在就叫民俗户啊，就是有他自己的风格。然后呢那个全村基本上60%以上的人就是都在进行这种民俗的经营。然后也是 硬件条件是没有问题的。 对对， 你刚刚说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风格，大概从外立面上看上去是一个类似什么样的风格？ 它其实是有一点点这种 仿古， 对，就是它也是白墙，然后那种灰蓝色的屋顶是这种。它就是洪水口村，它本身是 有点徽派建筑的意思， 对，有一点点。然后它是因为它周边有很多这种非常美丽的这种山势，它旁边有二地山什么之类的，然后它本身自己村里呢还有这个泉水，然后旁边是有一个小型的水库，所以说它整体的这个建筑风格然后在它这个自然环境下就是融为一体的那种特别山清水秀的那种感觉， 就像去到了南方的水乡一样， 对， 因为 它 有 山有 水， 对 对，包括房屋的建筑，白墙灰瓦， 尤其是就是我们那边冬天因为海拔高就是气温低嘛，然后我们经常能看到就是下雪，不像咱们城里面可能就是下一次 雪有点少，确实是 就是城里面下雪比较少，我们那边下雪比较多一点，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落了雪之后景色就更美了、就是、 像这样的季节咱们城里面要么下雨还能凉快点，不下雨像昨天前天哈、还挺暴晒的，这样的温度下你们那边像洪水口村是一个平均什么样的温度？ 我们呢就是基本上平均温度在26-27度这样。 哇，这么舒服。 对， 到晚上可能会更低，还需要穿， 对对，需要穿长袖也就是说我们空调基本上是不太用到的。 蛋蛋刚才说什么？ 有的时候他们还得盖上被子，晚上的时候 晚上盖被子，这种感觉在夏天还是很过瘾的。洪水口村大家如果想要选择去感受民宿旅游的话，在这儿还是可以算是首选的，是吧？ 对对对， 因为整个客房的硬件设施是符合咱们的这个游客的需求的。 对，它既有这种有比较有特色的这种民宿，它也有一种相对于就是这种酒店级的这种客房，它都不同风格的都有。 它是那种就是订一整栋房子的，还是说订房间的？ 都有。就有的它可能有一些就偏酒店一点，它就是房间比较多，然后有一些可能就是这种整栋，比如说它一层可能是4间，然后就适合这种几个家庭然后一起出游的这种 集体出行，然后还有个小院子。 对对，有个小院子。 那饮食方面呢，在洪水口村有什么特别的吃食吗？ 觉得这块让戴楠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呀好呀好呀。 就是其实最普遍的就是大家平常吃的农家饭了，然后就是一些像我们清水镇比较出名的一点就是清水豆腐可能是比较有名一点的， 因为那有山泉水 对它的那个水 可能会更甘甜， 对，会就是清冽的水嘛，然后会产出那个豆腐，它不是很硬，但是炒了以后或者其他的做法它又不会很散，然后味道会很鲜。 豆腐宴是可以尝的， 对，然后会有各种各样豆腐的 做法， 对，然后还有就是 那边有，我们那儿有引进红鳟鱼的历史，然后它那个红鳟鱼也是非常的鲜美，就是因为它气温导致的那个地方，冷水养殖那个红鳟鱼会让它的肉质 特别肥美， 对，肉质非常的肥美，然后味道很好。 啊，红鳟一般都有什么吃法在你们那儿？ 就是熏制、烤制和那个生着吃。 嗯哼，那个是可以体验让游客自己去捕捞吗？还是说、就是、 有那种渔场、 嗯， 然后或者有鱼塘那样的、 嗯， 然后是可以去捞的。然后有的个别的可能也会有垂钓，就是少一点。 有垂钓的体验， 就是、 但是要去寻觅一下。 对， 刚才说的洪水口村，如果大家想要去提前预定的话，是在网络平台上就可以去进行吗？还是？ 现在洪水口村它好多的这种民宿都是在携程呀等等一些这种 旅游平台上可以找到的。 对对对。 哦，这是刚才两位给我们介绍到的五星级的民俗村洪水口村。其实在清水镇还有其他的一些民俗村，咱们简单跟大家提一下吧，还有哪些是值得各位去住一晚、住两晚体验一下的。 就是我们清水镇除了洪水口村，然后还有就是江水河村。江水河村呢，它也是发展比较早的这个民俗村。 嗯。 然后呢，但是它可能最近正在进行减村改造，包括我们还有一个，市级的，就是区级的民俗村八亩堰村，它也是因为就是也是为了更好的为游客提供这种体验吧，所以说现在响应国家政策，都在进行这个减村改造。改造完了之后，应该明年就可以。就是重新接待了， 就现在目前是 现在就是也不是暂停，就是可能就是少一些啊、 哦， 有个 村户都在就是改建房子这样， 就是依次如果不改造就可以接待， 嗯，对，也可以， 但是明年就可以全面的 对对 面向大众了 对对对、嗯。然后就是它提升之后肯定会比以前的体验更好一些。 嗯， 然后我们其次就是在我们这个清水镇政府周边的这个上下清水村，它原来也是就是有。因为我们清水其实以前的美食也是相当有名的，所以说在这块也是有一些饭馆啊，包括这种餐厅，然后包括住宿这块也是都有的。 嗯， 只不过可能就是离主要的这种景区就是稍微的有一些距离。 嗯，两位先给我们提供了好吃好住的地方，这样让各位去到门头沟区的清水镇就踏实了。接下来在稍后的下半时段环球旅行家当中，我们邀请两位来给我们正经串一下线路了。去到那儿除了好吃好住之后还得好玩，怎么个玩法，怎么来给自己规划线路，稍后在下半段的环球旅行家当中我们继续。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文学巨擘莎士比亚最后一作，叩问宽恕、和解、仁爱与自由。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暴风雨》，濮存昕领衔戏剧演员队，8月9日至15日震撼上演，订票6655000。 这个暑期，北京图书大厦与您一起相约书友，共读盛夏。多项青少年阅读体验活动和多重购书惊喜，为您丰富多彩假期，精彩尽在北京图书大厦。 暑假来北京金鱼凤山温泉度假村泡冷雾泉，吃冰冰宴，看亲子夏令营，开别墅露台 party， 详情咨询010-6071-1188。 中青旅遨游暑假第三弹国内游专场来啦！ 驼铃叮当，丝路漫漫，追寻古道文明，自驾房车探秘灵魂休憩地西藏， 打卡三亚网红圣地亚特兰蒂斯，和家人在水世界疯狂尖叫，缤纷乐园长龙，迪士尼造梦，多彩假期 amazing！ 即日起报名，强力减高至500元优惠， 详询400-600-6666，或至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aoyou.com。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啊，行，那我给大家先推荐一个， 勉为其难推荐一个， 就是其实像我这样的人是一个相对比较宅一点的人，所以可能不是很喜欢去山上爬山。那如果是像我， 技术宅，然后又懒 啊，对，就像我这样， 收音机前有没有人跟你是一样的，可以效仿一下。 像我这样的一个如果去了咱们山里面以后呢，我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游玩的一个思路啊，是就是咱们可以跟村子的附近就去走一走，因为现在的美丽乡村等一些政策去推动的乡村，其实整体的风貌就已经很漂亮了， 就是走平地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会有很多的步道啊之类的，然后环湖的一些步道之类的，然后走就已经很漂亮。然后还有更重点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山里面的人比较朴实，然后他呢对待自己就是稀罕的人叫应该是就是特别的对你特别的好， 热情。 对，然后如果要是说可能不是很熟，那可能把你当客人来话，就是平常怎么接待你就怎么接待你那样。但是其实山里面是有很多一些吃的也好啊，然后一些体验的事情也好啊，是你去一两趟可能是体验不到的，你必须得跟他混熟了 啊，混个眼熟才行。 如果你要是上一趟山爬一趟累了以后，基本上第二天你就走了，这一天可能就算了。你像我这样的人，可能进去以后跟大妈聊聊天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跟小孩逗一逗啊，然后玩一玩啊，然后这样大家关系可能会很好。然后你到时候去问他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村民从山里边可能大早上起来去山里边采点新鲜的野蘑菇，然后用这种新鲜的食材给你做一点什么菜的话，那些口味其实非常棒， 太香了。 然后像地里有时候家里面还有黄瓜呀、南瓜呀什么之类的，然后 你 要是混熟了以后啊，直接就送给你了，你就拿走了就。 所以听戴南这个意思，你觉得去你们清水镇待几天合适啊？ 还是得常来。 就是不仅是一次，常来常往得是吧？那具体的这个，你刚说的是一种逛法哈，不用登高，就是在平地上其实也可以感受到风景。那你能给我们说说去哪些地方串个这么两三天的路线呢？ 我推荐的还是就是类似像洪水口这样的民俗村去一去。因为村里边的话， 我明白你 比较多。 你想说的是走累了可以随时回屋歇着 啊？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啊。 你说，你接着说。 然后就是村子里面人也比较多，这种村，然后大家也都是接待的这种，所以也比较熟，比较热情，可能对外来的这些游客比较没有那么敏感。像有一些可能接待不是很多那种村，或者说一两户那样的村，可能对生人还是有一点羞涩。 是羞涩，就是他想热情也不知道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所以这是来自技术宅戴南的推荐，就是去到这个清水镇，大家可以找一个像洪水口村这样的民俗接待比较成熟的这样的民俗村，然后好好的待一待，然后常来常往呢，就是以后可以换几个民俗村待一待。那子婷呢，你这边给大家推荐什么样的线路？ 我觉得清水镇呢，其实就是分季节吧。你比如说，其实清水镇它的四季都非常美。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呢，我们那儿有千亩的这种杏花，然后从大概因为所谓的这个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嘛，我们那儿就是有这种季节差，所以说呢，可能杏花大概要到四月底才会开。然后呢，漫山遍野的这种杏花也是非常美，所以说四月份的话呢，我可能推荐就是在这个109国道沿线的这些村子，然后来赏一赏杏花。那么夏天的话呢，就是山上植被就非常好了。然后我们那儿就是负氧离子也非常高，所以说哪个村呢其实都还不错，但是呢我觉得可以主要推荐比如说那个就是百花山沟域的这几个村，因为我们也是经过改造之后啊，现在会有一些新开的一些就是由企业开发运营的这种民宿，也是相当不错的。 百花山这个附近你有住宿的推荐吗？可以跟大家说一说。 百花山这个附近现在就是比较成熟一点的就是黄塔村。黄塔村现在它的接待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呢，八姆堰村呢，它也是一个就是一直是这个咱们的星级 民俗村，但是我刚才也说了，它已经 在改造， 对，在改造，咱们那个后续就在期待。然后呢，那个张家铺村也是之前也是在进行民俗接待，它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红鳟鱼，它现在那里也有，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是夏天，然后秋天呢，我就比较推荐，一个是就是百花山沟峪这边也还不错，就是它有那个咱们，清水镇也是连续办了3届的这个就是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然后它有一个清水站叫最美红叶路线，然后呢，就是因为百花山它的秋天的这个红叶是非常美的， 颜色层次很丰富， 对，它有黄色的这种，比如说白桦林呀，然后这种落叶松啊之类的这种，它还有红色的这种，比如枫树呀，然后黄芦呀这种，色彩非常丰富。然后除了百花山沟峪呢，秋天还比较推荐就是我们达摩沟峪，达摩沟峪它那个西达摩村，就是也是有山有水的一个非常山清水秀的一个村，然后它那里每年秋天10月份也是有这种红叶节，然后可以就是，而且它现在新开了一个这种精品民宿吧，我也非常推荐游客们去体验一下。 你们刚才自己说的这些自己都亲身去感受过吗？ 那肯定 肯定去过是吧？因为都是自己家的东西哈，也没法可能让你评出一个最好，会比较难一些，但是还是想把这样一个很刁钻的问题丢给你们，如果大家第一次去到你们镇清水镇，首站选哪儿？ 我觉得 第一个落脚的地儿， 我觉得如果吃饭的话，那还是首推这个百花人家。百花人家是我们镇非常有特色的一间就是餐厅吧，应该说啊，也是有了这个20多年的历史了，然后我们每年就是这个百花人家，他就好多人为了吃这一口，就是每个只要到夏季的这个周末，就是都是爆满的。 百花人家他们家主推的菜是什么呀？厨师长推荐什么呀？ 就非常多，比如说这个， 你快报几个菜名儿，尝一尝我们， 让丹丹好好给大家介绍。 我还是你说吧，我好多还是没有吃过。 就是比如说他这个主菜啊，就是这个灶台鱼，也就是我们清水比较有特色的这个垮炖鱼，然后肉质非常的鲜美，而且它是就是炖的非常的烂，然后呢是。就是它的刺已经完全都炖酥了，是不用去摘刺的。 我懂那种感觉。对。 然后这个是，这个是一个主打菜，肉吃。然后还有比如说，像这种我们那儿的一个特色菜叫猪头鸭肉。它不是那个鸭子的鸭，它是那个就是高压锅那个鸭，它是用那个就是猪头肉一层一层的，然后夹着那个 猪耳朵。 对，猪耳朵、核桃等等一些就是坚果，然后通过用这个石头就是给它压得特别实，所以叫鸭肉。然后它是一个凉菜，切成薄片，然后蘸着这个小料吃。 哇，这个菜听上去很特别。 对，它 口感特别丰富， 它有那个既有肉香又有那个坚果的那个脆脆的感觉， 然后猪耳朵那里面有软骨的组织。 对， 天哪，听上去口水都流出来了。然后把它做成那种像鱼冻一样切成片儿，是吗？ 对。 然后蘸着小料吃。 对。 哇，赞。 然后还有它的主食也非常有特色，就是我们清水一些特色的主食，比如说我们那儿有这个炸糕，它炸糕就是用有黄米面的和白米面的啊，然后里面是豆馅儿。 还有豆馅儿。 对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叫炸干菜，我们那儿叫炸干菜，其实它是那个用就是白米面，然后加上那个枣，就是红枣，然后也是压成那个非常瓷的一个就是一个糕，然后把它切成片炸出来，所以叫炸干菜。就是因为当时那个时候比较穷的时候，就是村民们冬天尤其是春节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丰富的那种食材，所以说大家就把这个当成一个主食。 但因为有枣，所以它那个口感是甜甜蜜蜜的，很适合。 对。 以前春节的时候来食用， 对，然后 现在随时都可以吃到。 然后我们那还有一个特色的主食叫炸油香，就是它是一个方形的，类似于油条似的这种面食的炸出来的，但是它是炸出来是捧起来空心儿的口袋状的， 是不是有点像煎饼果子里面那果子呀？没那么脆是吗？ 像油饼， 像油饼， 对，像油饼，但是它是 鼓 起来空心儿的， 可以加菜。 对，就是你可以加也可以，然后就是它整体的口感，反正比油条好吃多。 主要 是 香， 是带点微甜吗？ 是香， 对，主要是 香，就是 香， 是吗？ 您旁边那戴南说没怎么吃过，你说每道菜他都有应和。来吧，戴南，你给大家推荐一个去到你们那儿第一次去首站的， 就是我给男性同志们推荐一个菜吧，这是一个凉菜，就是叫凉粉儿。就是他那个百花人家那个凉粉啊，他就是大块凉粉，首先吃的很过瘾，然后男性朋友一般都会喝酒，然后那个凉粉那个汤，它微微有一点酸，然后还有一点涩，就是特别的解酒。非常的不错。 好的，所以让你们推荐首站的目的地都推荐了吃是吗？看来这家馆子确实很值得大家周末的时候去探一探，去尝一下。你们推荐，如果按照你们的经验，因为很多人会选择周五，可能下班时间就过去，或者是周六的早上，有没有一些避开高峰的时间段开过去会相对稍微顺一些，或者去吃饭什么的人头没有那么密集？ 对，我觉得周五上去其实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 周五去， 对，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车流量也不会很多。然后我建议周五的话先上去，然后可以在上下清水两个村附近，就是选择一个住着的地方，先落一下脚。然后我们那儿就是下清水村，它也是新开发了一个小的景点，叫清水花谷。现在这个季节正好花谷里面的花也都开了。然后它里面有一些休闲步道，大家可以先逛一逛。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呢，就第二天下午的时候，第二天就是起来之后，然后那个可以到比如说百花山呀，或者说我们洪顺口村，它那儿自己开发了一个景区叫巨灵峡景区，它是一个峡谷穿越，然后也可以穿越到灵山主峰，它这块景区的风景也是非常美。然后第二天他就可以住在洪水口村，然后再体验一下不同的感觉。 然后星期天如果就是你想避开车流的话，上午就可以往回开了。 对，星期天上午就可以， 或者是中午吃完饭以后往回开， 对， 都可以。谢谢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条这个多条吧规划线路，去到门头沟村，去到最西边的这个清水镇，大家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民俗村给我们带来的文化的体验，包括自然风光的享受，更重要的是他们刚才说的那些菜实在是太诱人了。谢谢你们，也希望这个天气的预警可以早日的解除，各位就可以去享受到这样的美景和美食了。谢谢子婷，谢谢戴南，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为你们带来的是住在876，我是袁一，明天见。 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有。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66块钱和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没想到啊，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是7085的林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出厂价呢1588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两箱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啊，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李先生啊，也说了，说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66块钱一瓶儿，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啊，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